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59集，驸马有请。 惠安宫， 唐范走过去打招呼。 既然都来了，不如上门坐一坐。 不了。 刘健将唐范扯过来一些，低声道： 你若现在无事，不如与我进宫一趟，去探望太子。 唐范见他神神秘秘，不由问： 太子怎么了？ 太子祭祀归来生病的事情你知道吧？ 唐范点点头。这件事他是知道的，因为那场雨很多人都生病了，太子也是其中之一。回来的时候，太子虽然有马车可坐，不像其他人那样一路都需要淋着雨回去，但从宫馆出来到上马车之间有一段高高的白玉石阶，这段路是需要步行的。即便是汪直除下外长遮挡在太子头上，太子依旧难以避免地弄湿了头发和衣裳。回宫之后也像很多人一样染上风寒而病倒了。不过当时雨势并不大，所以就算像唐范这样骑着马一路淋回去的，充其量也就是喝两碗苦药。而且那会儿许多人都脱下了外长遮在头顶上，一般即使生病病情也不会很严重。而且这一次也没有人能怪到万党头上了，毕竟万党再希望太子被废，也不可能预料到那天一定会下雨。就算预料到那天会下雨，也未必能料到太子一定会因为淋雨而生病。若说他们想通过这种法子来除掉太子，那也实在是太可笑了。太子病了两天，昨日唐范还询问过，听上去似乎并不很严重，太医也只是让静养而已。所以他一听刘健那么说，当即心里就咯噔一声，涌起不太好的预感。 该不会是太子？ 刘健知道他是误会了。 不是，只是我听说太子生病了，想亲眼见到他无事方才安心，所以今日特地告了个假，听说你也在家，就顺道过来约上你。 刘健在入阁之前曾经担任过数年的东宫讲学，与太子之间的情谊不同一般，会比其他人更关心太子的身体也不奇怪。 我自然乐意陪惠安宫走上一趟，只是我现在身染风寒，若是在太子面前失仪，又或者将病气过给太子，反倒不美了。 也罢，那我独自前去吧，明日我们到内阁再说。 刘健想想也是，他性子雷厉风行，说完就与唐范告辞，匆匆离去。出于礼节，唐范站在那里直到目送对方马车远去。寒风吹来，袍脚扬起，长身玉立，说不出的俊逸。可惜唐大人风寒未愈，所以他忍不住吸了吸鼻子，将快要流下来的鼻涕吸回去，然后转过身，正好被刚走出来的随州看了个正着。 被发现了，我的温文尔雅一去不复返。 唐大人的内心在咆哮，忽然有种流泪的冲动。随州忍住笑： 回去吧，外头冷。 方才出来，我没带帕子在身上。 所以，你更应该和我回去喝药啊，否则明天在内阁当着下属同僚的面失仪，岂非落了你自己的面子？ 他不说还好，一说唐范就不由想象起来。若明天因为某件事与万党争执起来，自己原本词锋凌厉、侃侃而谈，结果忽然觉得鼻涕往下淌，然后忍不住吸了吸鼻子，所有气势完全付诸东流。这个结局，唐范难以接受。看着唐范忽青忽白的脸色，随州有些奇怪。他想了想，觉得自己的措辞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就听见唐范悲愤道： 我明天再告假一天。 这个愿望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刘琦和徐普两个人在内阁里干了一天，差点没被逼疯，最后连晚饭都只能留在内阁用，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走人。如果唐范隔天继续请假，那他们估计就要派人上门来催促了。唐范只好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去内阁当值，怀里还揣着三条崭新的帕子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其他人也都来了，包括首辅万安。今天没有会议，大家也无需碰头，过来点卯之后就到各自的职房里办公去了。唐范与刘建一屋，正好问起昨日之事。惠安公见到太子殿下了？刘建皱了皱眉，欲言又止。难道太子不肯见你？ 那倒不是，不过太子好似病得不轻，据说原本躺在床上，是听说我来了之后才起来的。 可要紧？ 还好太医正好也在场，说风寒可大可小，让太子好好将养，莫要掉以轻心。 是这个理儿。 刘健这才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。 但我听说太子生病之后，陛下都未亲自去探望过。 只要一想起太子脸上的郁郁寡欢，刘健就忍不住替他难过。唐范也叹了口气。这种事情外人很难评断，他们当臣子的更不可能肆意谈论。从外人的角度看来，太子也许很可怜，但皇帝也许会觉得自己已经给了太子天底下最好的东西，未来的地位。那么太子就算受点委屈又有何妨呢？更何况父为子纲，君为臣纲，他们既是君臣又是父子，哪里有父亲冷落儿子，儿子就怨恨父亲的道理呢？所以这注定是一笔算不清的账，纠葛半生，错综复杂。就连万贵妃说不定也会觉得自己非常可怜，明明她才是最得皇帝看重的女人，到头来却还没有亲生儿子能够继承地位，却反倒便宜了区区一个内藏女官的儿子。如果太子在登基之后能够坚守本心，不被恩怨所纠缠而忘记治理国家的本职，那将会是相当了不起的，也不枉他在落难之时无数人伸手给予的援助，甚至不惜性命的保护了。刘健显然也明白这一点，虽只是私底下跟唐范抱怨了一句，便抛开此事不提。二人一天没来，通政司和六部那边早有不少公务等着他们，两人埋首其间干得头晕眼花，直到傍晚才算解决了其中大半。 以后我就算死在任上也坚决不告假了，这告了假回来还得累死累活，比平日还不如呢。 惠安公，你就别逗我发笑了。 唐范没忍住扑哧一声笑，悲催地发现鼻涕又快落下来了，赶紧掏出帕子摁住，这使得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闷闷的。刘健显然也发现了他的窘态，毫无同情心地哈哈笑了起来。好不容易挨到处理完要紧的公务，唐范匆匆忙忙出宫往家里头赶。在没有完全康复之前，他准备谢绝一切宴请，谁来叫都不去，免得在人前出现更加丢脸的状况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半道上他就让人给截住了。拦下唐范的人是周瑾，却非什么无名小辈，对方乃重庆公主夫婿，如今掌宗人府事，算是如今声望最高的外戚。本朝公主与前宋萧死，存在感甚弱，嫁了人且默默无闻，夫妻失和，最后抑郁而终的也不少见。不过这重庆公主却是个例外，因为她同样是周太后所出，为当今天子的同胞妹妹，只这一层身份便足够令人另眼相看。这位公主的命也不错，嫁了个夫婿也是脾性好的，好学能书，不比一般读书人差。年轻时也是个翩翩少年郎，颇得先帝青眼。公主与驸马感情也很好，结离二十几载，情色和鸣，是宗室里人人称羡的恩爱夫妻。周驸马安好，上回一别还是大朝会的事了，看您一脸精神飒爽，想来过得不错。这周瑾自然不同于万通那样的便宜外戚，连唐范见了他也不敢失礼，连忙下轿打招呼。不过他心里却很奇怪，因为两人虽然彼此认识，却很少往来，周瑾为人谨言慎行，今日却忽然做出在大街上拦人的举动，未免出格。 哎，什么精神飒爽？ 周瑾苦笑，将唐范拉到一旁。 唐阁老，我是来求你帮忙的。 唐范一听就更诧异了。周驸马言重了。 哎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形势紧急，我就不与你兜圈子了。实不相瞒，是我家出了点事儿。 公主府？ 正是。我呢，这两日因为一桩事情与公主大吵了一架，听说唐阁老断案如神，所以想听你去帮我们断一断，也免得让公主冤枉了我。 重庆公主虽然受宠，可她嫁入周家以来，对待舅姑礼数周到，并未恃宠生骄，很是令人称颂，更别说跟驸马大吵大闹了。要说现在竟然闹到周瑾跑来找自己，那也真是稀奇了。唐范虽然喜欢探究真相，却绝对不想掺和人家夫妻间的事。俗话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等会儿人家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倒霉的还不是自己这个中间人。所以他闻言就苦笑道，这我可帮不了您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末了将袖子从周瑾那里挣脱出来，转身就要溜之大吉。周瑾的动作却比他还快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力道之大，让唐范觉得他若是再强行挣脱，只怕连官袍都得被拽下来了，只得停住脚步。周驸马，您与公主是夫妻，有什么话坐下来好好说道说道，也就雨过天晴了，何必将事情越闹越大呢？恐怕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。 你都还没听我讲，怎么知道帮不上忙？ 您看我这风寒还没好呢， 正赶着回家呢，咱们能不能改日再谈？开什么玩笑，公主和驸马夫妻吵架，她一点都不想掺和。 那好办，你现在就上我家去，我让人备下一桌上好的酒席，我再慢慢给你讲。总之啊，今日让我碰上你，你就得帮我想个主意。唐阁老，就当我求求你了，若是再让公主闹下去，传出去我这老脸就没地方搁了。 这又软又硬的一番话让唐范哭笑不得，想拒绝也拒绝不了，因为人家死死拉着他的衣袖不放呢。唐范叹了口气，真不能不去吗？ 不能。 两人在大街上拉拉扯扯，身份又都非同寻常，很是惹来了一番注目。眼看要是再不走，连武城兵马司的人都得招来了。汤范只能屈服，让教夫先回去禀报一声，然后上了周瑾的马车。公主府的马车足够宽敞，两个大男人坐上去也绰绰有余，底下还垫着厚厚的缎面褥子，几乎感觉不到车轮在路面上的颠簸。但唐范却没有心情感受，因为他刚刚在外头吹了一阵冷风，现在骤然来到温暖的马车上，当时没忍住打了个喷嚏，涕泪横流。周瑾瞅了他一眼，关切道， 唐阁老年纪轻轻的，可得保重身体啊。 唐范用帕子捂着嘴，暗暗翻了个白眼， 是谁非把我给拉来的？ 周瑾仿佛也感觉到他的怨念，干笑一声， 我也是被逼走投无路了，还请唐阁老见谅啊。 敢问驸马和公主到底因何而起争执？这上了马车别无旁人，周瑾反而含糊， 无非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罢了，等到了府里我再与你细说。 唐范忽然觉得有些不对，周瑾是个性格很好的人，重庆公主也不是嚣张跋扈的女子，更何况两人也不是新婚，要说闹出什么天大的矛盾，唐范是不信的。可若非大事，周瑾又何至于在半路上拦下一位阁臣，请他去家里头调解？要知道，唐范与周瑾的交情远没有深厚到周瑾会让他来评断自己的家事，更何况还是公主与驸马的家事。想及此，唐范放下帕子，声音因为风寒未愈的缘故有些发闷，不过听上去多了几分冷肃。驸马可是有事要与我说？唐范正经起来的时候，很少有人能够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依旧保持若无其事，周瑾也不例外。他不由自主避开唐范的注视。 唐阁老很快便知，请勿再问。 马车在公主府门口停下，府中下人看见驸马带着一个从未见过的年轻人走进来，行止却透着几分尊敬，都有些好奇，心下暗自揣度对方的身份。不过他们很快就知道了，因为驸马称呼他为阁老。阁老肯定不是一个人的字号，在大明只有七个人能够被如此称呼，相当于丞相宰府，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。尽管这个职位远不如外戚元勋世家的爵位那样稳定，常常每几年就要一次轮换，但不可否认，能够当上阁老的人无疑就掌握了大明中枢的权力，更决定着天下的命运。而这个年轻人看上去甚至才20多岁，若他是阁老的话，难道天底下竟有这么年轻的宰相吗？其实也不是没有的， 消息灵通的公主府下人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人，而此人的年纪正好与眼前这个年轻人也对得上。只是他们没有想到，那位传说中年轻有为的唐阁老竟是这样俊俏风雅的人物。就是对方走路的时候总是用帕子捂着下半边脸，好像身体有些不适。唐范自然不会闲到去观察公主府下人们的反应，而周景很明显也没有那个心思，他带着唐范一路匆匆往前，连笑容也没了，这让唐范差点以为是公主出了什么大事。直到两人来到后院书房，后院乃至书房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，除非与主人家交情极好极熟人，因为书房是私密重地，像有身份的人家更是，往往存放着大量的重要信函，别说客人了，有时候连主人家的子女很可能也不被获准进入。但现在周景却直接将唐范带到这里，他推开门对着里头的人道： 阿叔，我将人请来了。 坐在里面的自然不会是别人，